转身走了。在这之后，各地啊都有消息说找到太后的下落了，可是没有一回是真的。而这真正的沈珍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不知所踪，直到今天都没人知道她的下落。沈珍珠能有这样一位至情至圣的丈夫，对她终身难忘，还能有一个不惜余力寻找她的儿子，在佳丽如云的后宫，可得说是极为罕见的。到底这个沈珍珠是个怎样的奇女子？或许历史会揭开这个谜底，或许她将永远成为一个谜。就让后人凭空对她增添几分神往之心，也为她增添几分神秘的光环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